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8集，狼虎。堂内供着炭火，把屋子烧得热烘烘。陈阳已经跪了小半个时辰，萧迟也坐在主位上看兵书，帘外还跪着禁军的大小将领，内外都一片安静。所谓将威未行，则先振之以威。5年前，萧迟也接手禁军，就给了一个下马威，要的就是号令群雄的绝对权力。这5年里，他赏罚分明，该给禁军的银子一分也没少，而且不仅没少，还补填了许多。他对下边人是慷慨大方，但他自个儿那间大厂还是3年前大嫂送过来的。秋猎让禁军扬眉吐气，风头盖过了八大营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这些在去都憋久了的兵，从前在八大营跟前装孙子，如今也敢出去对着八大营吆五喝六，这不是个好兆头，得意就会忘形。萧迟也需要一个契机敲打禁军，今日的谭台虎就是契机。陈阳不敢抬头，萧迟也扣了下桌子，他立刻起身为萧迟也添茶，茶水一满，人又跪了回去。萧迟也这一夜都没讲话，陈阳便在地上跪了一夜，许多话不说，反倒比说了更加让人愧疚。翌日，萧迟也要上早朝，穿戴整齐后对陈阳说， 今日不必跟了，休息吧。 陈阳跪得双腿麻木，撑地叩首， 主子。 他一向把萧迟也喊总督，这一声是真的动了情。萧迟也果然停了脚步，却没回头。陈阳又磕一头， 求主子责罚。 萧迟也抬手示意侍奉的人都出去，待堂内再无旁人时，才侧过身看着陈阳， 人若无过，何来的责罚？ 属下知错。 陈阳额间的汗淌过眼睛。萧迟也沉默半晌， 这些年朝晖随着大哥征战边陲，眼见军职越来越高，不出5年就该分府受封了。你们都是由老爹挑选出来的好儿郎，怎么他朝晖有了那等殊荣，你陈阳却还要跟这个混子等死？ 陈阳唇都泛了白， 属下怎敢这般想？世子自有世子的好，可是主子才是我的顶天柱。朝晖与我是本家兄弟，大家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 你明白这个道理最好。兄弟戏强，同事操戈，那都是烂到了根子上，不许外人碰，自己先死了。你跟着我待在去都，家里边都由朝晖照看。他妹子嫁给了礼部员外郎，逢年过节也是你给撑的娘家腰。想要建功立业，义气上能争，道义上却得认，热血肝胆才是好儿郎。你跟他比，怕什么？急什么？昨天的事情朝晖做不出来，因为他要顾大哥的脸面。你做到了禁军禁卫首领，还要靠那点东西让人信服，为着那点痛快，连你主子的脸也能让人踏在脚底下踩。谭台虎是中伯出身，你知道，你照样把他换到了昨日的差，为的就是让他出口恶气。怎么了，陈阳？你跟着我已经混到须得这样玩才能收服人心了吗？为了图这一时的痛快，败了你主子的威严，也在所不惜。 陈阳悔恨交加，垂着手说， 我对不住主子。 你对不住你自己，想明白了再来轮值。这几日让古今跟着我。 萧迟也忽然陌生说。陈阳正正地跪着身，仰头看萧迟也挑帘出了门。沈泽川昨夜终于睡了一觉， 这会儿立在马车边喝着热气，看雪空中的海东青盘旋。萧迟也出门上了马车，古今接了马鞭，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没瞧他，见帘子半开，萧迟也冲他使眼色。沈泽川顿时如芒在背，院里动了一晚上的禁军就看着他，他对萧迟也笑了笑，还真上去了。古今驾车，马车摇晃起来。萧迟也递了个汤婆子给沈泽川，沈泽川收下时，他又用手背贴了沈泽川的手背。 这么凉。 沈泽川抬指拨开萧迟也的手，靠着壁抱着汤婆子， 看着不大高兴啊。 高兴。 沈泽川暖着手，他看向萧迟也，又笑着说， 二公子为我出了头，我高兴。 二公子谁也没为。 话是这么说，眼下威势已成，何时是以恩惠？我当禁卫的日子所剩无几，你要用须得快点。 萧迟也看着他没做声。沈泽川微微扬起下巴，这是个类似放松的姿势。他舒舒口气，顿了少顷。 玉人知道我不如你，沈兰州是个好靶子，搁在跟前既能防身也能镇虎，没准儿还能暖床。这一举三得的事情着实难求。萧儿，你好厉害。 车外人声鼎沸，车内气氛逐渐凝重，两个人相距不过几寸，却又像是隔着天堑。车到地方时，古今识趣的没出声打扰。沈泽川手暖了，把汤婆子正正的摆回小案上。 就是可惜了。 什么？ 人人都以为你夜夜痛快。 沈泽川舔着齿尖冲他缓声说， 谁知道你萧二还是个恪尽职守的柳下惠，别说给你睡，就是口水也没沾过。 说罢就要掀帘下车，谁知萧迟也陡然勾住他的腰带。萧迟也玩似的笑， 是了，这么盼着床上较量，我从了你。 眼神这么凶的，我一概不要。 帘子一晃，人已经下去了。萧迟也指尖空空，意犹未尽地晃了晃。经过澹台虎一事，禁军少了招摇，都夹起了尾巴做人，恢复秋猎前的模样。陈阳更是万事谨慎，再也不敢冲置若罔闻，任人胡闹。他以前在离北伤过脚，几日后去都酷寒，每日当值都隐约作痛。一日晚膳后，萧迟也扔给陈阳几瓶膏药，陈阳回去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早些年萧继明从一灯大师那里得来的贵重膏药。他不禁又一番自责，办事更加用心。那边澹台虎回了家，没几日就陷入困境。他家里边人死完了，却从中伯收养了三个小孩子，都靠着他的俸禄吃饭。他又没成婚，家里没有娘子打理，月月的银子都花得精光。这一下米面吃紧，又赶着过年。他是登州的老兵，在去都有兄弟，却从来都是他照顾别人。如今轮着他自己，拉不下脸去借钱，勒紧裤腰带喂孩子，却到底不是长久之计。澹台虎都寻思着去干虎皮钱，跟着人讨债了。那边陈阳就登门拜访了。陈阳把银子放下， 马上过年，总督还记着你家里有三个孩子。 澹台虎别过脸坐在椅子上， 我既然不在禁军当差了，就没有再收禁军钱的道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